作词人王雨峰，读歌人董珂。夜底藏花一片，梦里他开几回，心事数尽白发，回忆往事成灰， 往事成灰。 湖光烟雨秋夜，不及想念的美，我愿丢尽一生的思念，远走高飞，让我看透这个世界虚假与真实，心情却总是欲言又止。让我看透这个世界虚假与真实，这样算不算是我的古诗？明月照进离愁，游人不知疲惫，长夜不见星空，空醒难避宿醉。独坐青山不语，闲云一去不回，梦想褪去年少的皮囊，支离破碎。让我看透这个世界虚假与真实，心情却总是欲言又止，这样算不算是我的故事？ 夜底藏花一片，梦里他开几回，心事数尽白发，回忆往事成灰。湖光烟雨秋夜，不及想念的美，我愿丢尽一生的思念，远走高飞。

过得快乐吗？你曾经理想的最完美的都实现了吧？你如今好吗？你好吗？你过得开心吗？我祝你梦想的在你生命中一生根发了芽，开了花。我祝你梦想的在你生命中一生根发了芽，开了花。 Thank you. 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，年轻不计年龄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.2 兆赫 AM927 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看书，耳朵做一串项链，被你锁进铁盒子，眉目流转做山川，你常在沉默时凝望，而我的深深已经早春起于某片荒芜，你经过我半生的意义，如此取舍，骨头在晒干后还能生活。

在小村旁，小村她是个没脸蛋的姑娘，哦姑娘，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，小桥她站在小溪上，小溪她站在小村旁，小村她是个没脸蛋的姑娘，哦姑娘，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。然后她说，枯藤老树般昏鸦，小桥流水无人家，荒草埋过小石板路，春园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喽？清风偷走了他的酒，小桥还是呆呆的，听着小溪哗啦啦。站在小溪上，小溪它站在小村旁，小村它是个没脸蛋的姑娘，哦姑娘，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。然后她说，枯藤老树般昏鸦，小桥流水无人家，草埋过小石板路，春园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喽？清风偷走了他的酒，小桥还是呆呆的，听着小溪哗啦啦。后他说，枯藤老树般昏鸦，小桥流水无人家，荒草埋过小石板路，春园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喽？清风偷走了他的酒，小桥还是呆呆的，听着小溪哗啦啦，小桥还是呆呆的，听着小溪哗啦啦。 姑娘，你可要爱住了。

去追随，因为还有很多机会，累完整的青春舞会含笑也带着泪水，眼泪又成长了谁欢笑，点亮了是非，在风也有你的家，梦想不会再可悲， 上八点钟，洗漱系统准备完毕。 知道了。 FM 98.2。 是否需要播放 FM 98.2最新节目？ 嗯，我要和主持人见面了。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，不用等到未来。FM 98.2全频可视化平台，北京青年广播 FM 98.2，听听看，你够年轻吗？ 秋度红尘的飞鸟。 假如当一扇门任过往人推敲，变迁留下不及你有原始的美照，那松土青冷是我被误解的曲调，该原是条鱼游历澎湃是江潮，纵然是月影可退避天边拂晓，若等霜雪雨来到换你雨寒的好，却无奈缘自蹊跷，有我身负寂寥，仿佛轮回里我曾寻 不容易。作词邓嘉义，读歌人王帆。

划过草原，再看一眼湖面满云烟，再看一眼北辙到南辕，来时路远离家难免，再多看一眼。三更忽梦少年窗飞禁烟，旧巢可掩，先来一首新笺。额尔古纳的水依旧是清甜，饮别了春深又别过十年，往来都擦肩，归途蜿蜒，雨中那纸鸢，儿时手中线，我会漫天，却不敌时间。

是悄然无息，如同暴风雨无所适从，可我还未学会坚强地面对，我被动地接受你们的谎言，能否停止你们的争吵，不要带给我这样的恐惧，他的哭声你从未在意，我的愿望还有机会完成吗，不应该是这样， 需要爱是你应该给我的，我想拥抱却找不到依靠，为何总是不见你的身影， 告诉我。 说，作词孙燕姿，读歌人王悦。他静悄悄地来过，他慢慢带走沉默，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。我们的爱没有错，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。他说无所谓，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，等不到天黑，烟火不会太完美，回忆烧成灰，还是等不到结尾。他曾说的无所谓，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。等不到天黑，不敢凋谢的花蕾，绿叶在跟随，放开刺痛的滋味。今后不再怕天明，我想只是害怕清醒。 悄悄地来过，他慢慢带走沉默，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。我们爱的没有错，只是美丽的独秀清

会陪着你走，不会再离开爱。 想大声呐喊，却因畏惧旁人

那些许下的勇气如今都已那么苍白无力，我那廉价的过往难不住生活，却难住了爱情，就像天上挂着太阳却暖不到我心。我知道我真的没看错，你是个勇敢的姑娘，那张甜美的脸上时常也在夜里默默哭泣。我那心上的人啊，不要再悲伤，记住我曾对你讲，没有到不了的明天似的，那就是希望。我希望能用最正直的心换取那些笑容，我希望能用苦尽后的蜜汁换取那些担忧，我希望能在你睡前的时候亲吻你的额头，我希望能在你醒来的时候还陪你左右。真的没看错，你是个勇敢的姑娘，那张甜美的脸上时常也在夜里默默哭泣。我那心上的人啊，不要再悲伤，记住我曾对你讲，没有到不了的明天似的，那就是希望。我希望能用最正直的心换取那些笑容，我希望能用苦尽后的蜜汁换取那些担忧，我希望能在你睡前的时候亲吻你的额头，我希望能在你醒来的时候还陪你左右，我希望能拥有一双翅膀在风中变得硬朗，我希望能带你飞到一个你想去的远方，我希望能为你盖上一件踏尖装的木房，一起过我们的生活，看日出日落，我希望我还有很多的故事用未来去对你讲，可如今你我的故事却已散场。 他作词人吴文清树，读歌人左立。 他的眼睛闪亮如灯火，让我不觉被迷惑，他看着我像在说什么，难道他已注意到我？仰望天空那淡蓝颜色，好像他的眼睛在闪烁，他时而活泼，时而又沉默，让我忍不住想对他说，嘿 girl， 你是谁？为何来到这里？我很想认识你。嘿 baby， 别怕，我们会是朋友，我很想保护你。他的笑容 宛如彩虹。 他的眼睛像亮如灯火，让我不觉被迷惑。他看着我，现在说什么？闪烁、yeah ，他是活泼，时而又沉默，让我忍不住想对他说。 不曾改变。